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 Echo 老师。你好 ，Echo 老师。 Hi everybody， 大家好。 每次 Echo 老师来呢，都会给我们带来有关于雅思口语的相关的学习材料哈。今天也不例外。 Hi everybody， so I'm pretty happy to be here again to talk about IELTS or you know English with you guys。今天很开心又来这里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跟英文以及跟雅思相关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会教大家哪些有意思的内容呢？ 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一个采访，也就是说是关于一个人的 past and stories happened in the past， 关于一个人的过去以及过去发生的一些故事，这一部分其实也是在雅思考试当中我们常常碰到的一类考题，关于人，关于事。 我记得雅思口语话题要么就是让你回忆一个故事，要么就是让你描述一个人。 对， 通常在第二部分的带着一些提示问题的那种口语问题里面会出现这样的考题哈。 人事物常常是几大类的考题，那么通常不管是人也好，物也好，或者是地点也好，那它经常会又是跟故事去结合在一起，或者是发生的事情去结合在一起，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好的整理我们的回答思路。 那么我们给大家上这个雅思口语课呢，和其他老师不一样，别的老师呢都是给大家一个模板什么的，我们呢是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地道的原汁原味的一些英文的段落，而这些段落呢出现在各种杂志啊报刊上面啊，都是和雅思口语话题相关的一些材料啊。 有一些很好的表达可以去被用到。 对， 然后那么我们也可以去观察一下，或者说是分析一下，在这样子的一些材料当中别人是用什么样的思路去回答一个问题的。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到底要说什么内容呢？ OK, so this is also an interview about a person, you know, who actually lives in America, but you know, she's a little bit special. 她现在住在美国，这是一个街头的随意的采访。 It's a random interview.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她是谁，然后或者说她有什么样的故事。First of all,Actually, Larry and I can see a picture here with a, you know, girl sitting on a wheelchair. 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孩。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和她有关系。 Yes. 我想这样的一个素材呢，也可以用在口语话题中的这种描述人物的事可以用在描述人物的一个口语话题中。你可以拿它用来描述一个你印象深刻的人，或者一个你的朋友。或者一个特别的人，我觉得都是可以用的。 So she's talking about her future dream. 她正在聊的是她未来的梦想。那我们来看看她说了一些什么。 那接下来由我来给大家朗读这一段材料，请大家仔细听。 I want to make life easier for people in China who have disabilities. I know what it's like because I lived in a Chinese orphanage until the age of 10,And I wasn't able to go to school because I couldn't walk. But that's just a small part of who I am. I want to be a diplomat and travel and do all sorts of thing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being disabled. I don't want people to pity me. I don't want to be another poor her. I don't want to inspire people. Inspiration is a word that disabled people hear a lot. and it's a positive word to you, but to us, it's patronizing. I'm not living in a wonderful life for a disabled person. I'm living a wonderful life, period. This morning, I got accepted into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Now, hold on, let me put on some lip gloss before you take the photo. 好，我给大家读完了。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是什么意思呢？ Echo 老师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篇段落的大意吧。 Okay, so let's, you know, go through the sentences, right?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 Larry 读过的这些句子。I want to make life easier for people in China who have abilities. Because the question actually is, what is your future dream, right? Okay, 问题是你的未来的梦想是什么？所以他刚才回答了那一句话说，哎，我想让住在中国的残疾人们的生活会更美好一些。So here we have a phrase, make life easier for somebody, right? 哎，使谁的生活会更容易一些。 他说 I want to make life easier for people in China who have disabilities. So make life easier for people in China, right? 我想让中国的人生活会更容易一些，但中国的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这儿又有一个定语从句去限定了这样子的一个范围。People in China who have disabilities, 有残疾的中国的人。Okay, so disabilities 就是残疾。Have disabilities, right? 有残疾的。 I know what it's like because I lived in a Chinese orphanage until the age of 10. 我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我知道其实这种状况是什么样子。So, you know, you live in China, you also have disabilities. It might be like, you know, really difficult. So she knows what it's like. 就是她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感受，或者说这个状况会是什么样。Because I lived in a Chinese orphanage until the age of 10. 因为啊，我曾经也住在过中国的一个Orphanage, 孤儿院 O-R-P-H-A-N-A-G-E, Orphanage, 孤儿院 Until the age of 10, 直到我十岁的时候。 这还不够，因为住在孤儿院呢，还不代表是残疾人。他后来又补充了 And I wasn't able to go to school because I couldn't walk. Exactly. 原来他住在孤儿院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能够走路。他的双腿是瘫痪的，所以他也去不了学校，他被自己的父母抛弃了，所以呢才会住在孤儿院里面。 那么在这个句子里面他说 I wasn't able to, right, go to school, wasn't able to, be able to, we know it's like, you know, 能够做什么。 Okay, so wasn't able to, 我当时啊在过去的那个时候是不可以去学校的。 Wasn't able to go to school because, 因为 I couldn't walk,我不可以走路。 Can't 的过去式 couldn't。 很不幸的一个小女孩哈。怪不得她会有这样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做点什么事儿，让中国的残疾人生活起来变得更加容易一些哈。 But that's just a small part of who I am. 但是呢，这只是我是谁中很小的一部分。 Who I am, 我是谁。 But that's just a small partOf who I am, 这是我是谁当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残疾只是我是谁，或者说我是什么样的人当中很小的一部分。It's not totally me, right? 对，也就是说，残疾的状况和孤儿院的这样一个处境呢，只是我一小部分的特征。我还有其他的特点呢，比方说我还有梦想。I want to be a diplomat. 我想成为一个外交官。And travel and do all sorts of thing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being disabled. 也就是说其他一些事情我都想尝试，比如说你看外交官，我坐着我不走路也可以作为一个唇枪舌剑的外交官嘛，对吧？另外我还想 travel and do all sorts of thing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being disabled. 那么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稍微可以去注意一下第一个词 diplomat, right? D-I-P-L-O-M-A-T. So diplomat, 外交官, it's a noun. And also, all sorts of things, right? That means all kinds of things. 所有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being disabled. S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表示跟什么事情无关，与什么无关。 So for example, right, 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his crying. 他哭了，但是那个跟我没关系哦。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his crying. 好，那么他会去说 do all sorts of thing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being disabled. 做这些所有与残疾无关的事情。那么所以 with 后面是加的 being disabled, right? Being 动名词化，然后再加上 disabled 这个形容词。OK,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I don't want people to pity me. 我不希望别人去可怜我。Pity somebody, P-I-T-Y. I don't want to be another poor her. I don't want to be another poor her. 如果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文本的话，你会发现 poor her 上面其实是有引号的。那 poor 我们都知道是可怜的。So poor her, 可怜的她。在这里面他其实是在引用别人说他的话，当别人一提到他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去流露出特别可怜的语气表情去说到 Oh poor her. So she said like,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be another poor her, right? 我不希望成为另一个可怜的他， 就不想生活在众人的怜悯之中啊。 Exactly.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和 Echo 老师一块来学习雅思口语相关的学习素材。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有关于人物的故事的一篇段落，讲的是一个小女孩从小就失去父母，而且双腿瘫痪，但是呢，她不放弃自己的梦想，不希望别人看不起她，想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刚才呢，我们把这个小姑娘的一部分的话给大家解读完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她说了些什么。 Yes, she said like,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inspire people. 我不希望去鼓舞别人。So, 很多人可能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去鼓舞别人？我们可能会去觉得，it's like, you know, really a proud thing, you know, to inspire people. 跟他人设不太相符合呀，因为我们刚才介绍的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抱负，非常有梦想的一个女孩，怎么他又说出这样的一个话呢？ 那么下面他说的这句话马上就会去解释了为什么。Right. 其实这也可能给我们要考试的同学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当你去说出来一个观点一个想法的时候，不要只去把指的句子去表达出来，而一定要去解释一下为什么，而且这种解释的习惯要去养成是自主的，想去把事情去解释清楚的这样的一种说话的习惯。 不要害怕因为自己英语不好而逃避解释，其实解释的过程也是一个锻炼英语口语的机会哈。而且我觉得真实的表露自己的想法比那些套路的话要更加能够让考官觉得你是在表达自己，就像这个女孩所说的一样，虽然她是有梦想的，但是她也很坦诚地告诉你她其实不想去鼓舞别人哈。I don't want to inspire people. 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 Inspiration is a word that disabled people hear a lot. 残疾人他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词，就是 inspiration. And it's a positive word to you, but to us, it's patronizing. I'm not living in a wonderful life for a disabled person. I'm living a wonderful life, period. 好，那我们把刚才 Larry 读的那几句话再一起去看一下。这个女孩说 I don't want to inspire people. 我不希望去鼓舞别人。Right, 在这里面 inspire 我们去用到的是动词的意思 right? I-N-S-P-I-R-E 鼓舞的意思。那么下面一句他马上就去解释了，说 Inspiration is a word that disabled people hear a lot. Inspiration 鼓舞这个性质的名词是吧、Inspiration 那鼓舞呢是残疾人经常听到的一个词、那比如说你看哈，当我们聊到某个残疾人，或者说我们聊到残奥会的时候，经常会去说他们身有残疾都可以去做成这样，真的是简直是太鼓舞人心了。那么其实西方国家的话会去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叫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也就是说叫正向的歧视，或者是积极性歧视。也就是说，当我们去给别人怜悯的时候，不管他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其实我们心里面都在去 有一种 being patronizing， 就觉得你跟我还是不一样的。 对，或者说我其实是会比你高等，或者说我比你更有资源去做什么。那么所以这样子的一种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思考，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要去尽量去避免的。 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哈。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语境和语气。我们继续来看吧，这个文章中怎么说。他说 It's a positive word to you, right? 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积极的词。But to us, 对我们来说 it's patronizing. 对我们来说它是高人一等的，或者是自视甚高的。那么 patronizing 这个词其实也很有意思。PATRONIZING、right? 这个词倒是蛮高级的，请您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patronize。 OK, so patronizing here is an adjective, right? 它用的是形容词形式，但刚才 Larry 去说出来的这个 patronize 就是它的动词的原型。 什么意思、 right? So when you patronize, right? 当你处于 patronize 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你会去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right? 你说话的方式或者说给出来的态度会是更高傲，或者说更加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自视甚高的。 这个是 patronize。给大家拼写一下啊，是 patronize。这是动词，然后形容词呢就可以把最后的 e 去掉，改成 ing。patronizing 就是自认为高人一等的。 Okay, you know, when you meet a patronizing person,Probably, like, you know, he loves to, like, you know, lecturing other people. 他可能经常会去给别人讲道理。But actually, he's probably capable of, like, you know, lecturing others. He's probably not that knowledgeable, like, you know, of telling a lot of things. 那么他可能从自身来说也并不是那么有内涵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就可以去说这个人特别的 patronizing. 或者是某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去说别人的态度，然后会很让你觉得很有压力，或者是自视甚高的，那我们可以去说 She's got a patronizing attitude. 他的态度会特别的自视甚高。 好，这个小女孩又后来说了些什么呢？她说 I'm not living in a wonderful life for a disabled person. I'm living a wonderful life, period. 这句话可能对于有些同学来说不是特别的好理解。他说我没有过一个对于残疾人来说的美好的生活，我在过一个美好的生活，然后 period 句号。 I'm not living a wonderful life for a disabled person. I'm living a wonderful life.Period. 好，这句话稍微对我们的同学可能有的人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好理解。 第一句我听懂了。 I'm not living a wonderful life for a disabled person, right? Okay? 是说我没有在过一个很精彩的生活。那么后面我们再看这样的一个修饰 for a disabled person, 或者是 for a disabled person, 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或者作为或者是为了残疾人来说，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前面他在去说的是我不想去成为 inspiration, 我不想去成为别人眼中可以去激励别人的一个 figure, 一个形象，然后那所以并不是为了其他的残疾人，或者说想去当成这样子的一个激励别人的形象，然后去过一个美好的生活。然后那么他下面又去说I'm living a wonderful life, period. 好，那很多同学可能会比较 confused 的是 period 这个意思。那不是就是周期或者是什么吗？但其实 period 还有一个意思是句号的意思。好，那什么叫我就是在过一个美好的生活？句号。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 他很肯定，他用了一个句号来结束。 对，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意思，但更多的是当我们在口语当中说到 period 这个词的时候，然后就是什么呀？就此为止的意思。 Let's stop here, no further discussion or no attached conditions. 就停在这儿，没有不需要有就是再去添加的其他的东西，其他的条件。 I'm living a wonderful life, right? Okay? 我就是在去过一个美好的生活，不是作为残疾人来说，不是为了其他残疾人，就是一个美好的生活。所以 不用添加其他的条件 period 句号、 哦、这个长知识了哈、哎、好最后一句话我们快速的过一下、 嗯、 This morning I got accepted into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Now hold on Let me put on some lip gloss Before you take the photo 嗯，哎，今天早晨呢，我收到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哎，那么这个表达的话，我们像比如说，下次被哪里哪个学校录取了，或者是哪个公司录取了，我们都可以去说 I get accepted into 或者是 by get accepted 被录取 accepted A C C E P。T-E-D 好那也就是说被接受就是被录取的意思 Get accepted by But this morning So she said like you know I got accepted into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Now hold on 现在呢等我一下 Hold on 稍等一下的意思 Let me put on some lip gloss 哎，让我去涂一点唇彩 Put onLip gloss, right? 哎，那么所以所有化妆品的东西，比如说你要去化妆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去说 put on. For example, put on makeups. 那么化一点妆 ，put on lip gloss. 哎，涂点唇彩。Before you take the photo, 在你拍我的照片之前， 哎、在你拍我的照片之前，好。那么，短短的一个采访，我特别喜欢这一篇采访，因为这里面其实涵盖了很多的很有。角度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包含了我们是不是要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什么叫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正向的这种歧视、一个残疾人真的需要的是什么然后那我们平时去说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把对方去当成一个平等的人而并不是、哎、we judge in our heart 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我们会去有评价这个人比我高还是这个人比我低那么同时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会去碰到很多很有意思的表达这些表达呢其实是在很地道的美语口语里面才能碰到的、 嗯、 而我们的同学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者的时候我们很少看到大家会去这么使用所以特别鼓励大家去用到里面的一些东西非常的地道然后非常的有意思、嗯、 对 而且第三个层面的话是在采访里面采访者可能跟这个女孩去进行过很长时间的互动或者说是聊了很多但是他去选的这些话每一句话都能代表女孩的性格里面的这样子的一种很、persistent、哎、很坚持 you know, a little bit stubborn 有点固执而且非常的自强和自信的这样的一种性格、 嗯、特别是 我喜欢他最后一句话他说Let me put on some lip gloss before you take the photo. 你看这句话好像就是很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 没错。 但是呢也表现出他对生活的热爱。你拍我的照片我就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哎对。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世人。 对多要强的一个女孩子。哎。 对生活是非常的积极哈。所以今天这一段话呢他是从这个采访中提取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地道的人物内心的一个表达。让大家学习到一些词汇句法的同时呢也可以让大家知道怎么样能够表达一些观点啊，也让大家听到残疾人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心声啊。 嗯，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把这段话再给大家读一遍，请大家仔细的品味一下。 I want to make life easier for people in China who have disabilities. I know what it's like because I lived in a Chinese orphanage until the age of 10.And I wasn't able to go to school because I couldn't walk. But that's just a small part of who I am. I want to be a diplomat and travel and do all sorts of thing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being disabled. I don't want people to pity me. I don't want to be another poor her. I don't want to inspire people. Inspiration is a word that disabled people hear a lot.And it's a positive word to you, but to us, it's patronizing. I'm not living in a wonderful life for a disabled person. I'm living a wonderful life, period. This morning, I got accepted into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Now, hold on. Let me put on some lip gloss before you take the photo. 好，读完了。 之前有朋友去问到这个资料是可以怎么能拿到因为说的内容会多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的时候来不及记 要不 Echo 老师您就发到你朋友圈吧、 哎、好啊那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Echo English

It's 7 a.m. Beijing time.